都市人健康问题十年如一日，工作忙碌，缺乏休息，烟酒过多，严重影响耳朵健康。手下留情，家传户晓，驰名中外。精选各路嘉宾，使用现代科技联络翻嚟，听到人人耳朵畅快，心情靓晒。手下留情，香港电台第一台生产，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今个星期仲有我李尚正。 冇错啦，今个星期咧，所有流程嘅嘉宾咧就继续系阿正李尚正啦，一阵间咧八点半之后就会出现啦。咁今个星期咧，或者呢两集咧，佢主要咧就系讲佢同阿星爷合作好多嘢听嘅，即系想了解啊呢位天王巨星嘅背后做嘢方式系点样咧？一阵间八点半就听阿正点讲啦。 真系鼓励唔到啊！其实阿刘伟恒咧都同啊一位天王巨星咧系可以话系曾经过重甚物噶。一时间大家八点半，唔系，听日啊，应该好， 听日 会听到噶啦，系啊。 咁我哋讲多一样嘢先，咁啊嗱，上个星期咧就我哋即系香港一位很好嘅演员嘅朋友，亦都系我哋嘅前辈咧，就吴耀汉先生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啊，其实咧我哋喺 2014啊，好似系， 即系总之系大约8-9年之前咧，我哋同阿勤咧就去到阿 Richard Uncle Richard 嘅屋企咧，就同佢做咗个访问。 系 咁啊，呢个访问咧即系。入面系好多好珍贵嘅对话啦，同埋有好多我都已经唔记得咗嘅一啲谈吐啦。咁啊，我哋咧就即系大家都深深怀念佢啦。咁所以有见及此咧，大家密切留意下个星期嘅手下留情。咁我哋咧就同大家重温翻咧就系吴耀汉先生嘅一个珍贵嘅访问嘅。 系啦， 系啦，咁啊密切留意下个星期啦。 系 啊，好啦，咁亦都开始今个星期嘅手下留情啦，一哥。做咩个样咁窿嘅？ 但系你每一次嗱，阿一哥咧每次都系咧， 佢唔出声住嘅， 唔系系话说小弟，但系咧你就永远一射嘅时候咧就话好啦，翻嚟我哋今日嘅手下留情 啦，一哥， 每一次都系噶， 喂，咁系咁噶啦，我要多谢一个朋友，一对夫妇先。嗱，首先咧，因为上个星期六咧，我就参加咗一个嗰啲叫做慈善團體嘅一個頒獎禮啦，總之就類似咁樣啦。咁啊，咁嗰日咧就好我冇時間去問佢哋叫咩名。總之咧係當我喺度即係做緊嗰啲嘉賓嘅時候啦，咁突然之間有一對即係年長嘅夫婦咧，即係佢哋都行得比較慢啊，但係就都身體健康嘅，無端端走埋嚟，哎阿恆。多谢你啊！我哋晚晚咧，手下留情系欢乐全员你今话啊，咁辛苦你。 头先话你话我哋晚晚，我以为你话我哋买马咧， 多谢你。咁佢两公婆咧都好，即系互相搀扶住嘅。咁我相信佢都年纪都唔轻噶。咁我话啊好啊，我会同阿仁、阿仁添、阿勤同埋阿一讲噶啦，仲有阿仁。 我哋多咗一个人啦。 系两能人啊嘛，系啊。咁啊就多谢呢对我唔好意思，即系冇问到你哋 点称呼？ 点称呼？咁但系我哋就喺一个慈善嘅活动当。中大家见到面嘅 系 啦，好啊，一哥，喂，点啊？今个星期， 话说啊，小弟啊，星期六咧就去咗呢个嘅蒲台岛嗰度， 即系 去蒲 呢个蒲台岛， 人哋度咗好耐啦，呢个镜 唔系咁啱啫，且咁都俾你知嘅。 蒲台岛咪好多蒲啊，即系譬如嗰啲蒲草啊，咩海草啊嗰啲咁样样啊吓。我问下啫， 喂，我啱啱 search 咗点解蒲台岛叫蒲台岛。个原因就话因为佢浮出水面啦，所以就叫蒲台岛啦。其实佢蒲台群岛嚟嘅，佢附近有几个岛聚，佢加埋最大嗰个就叫蒲台岛嘅。咁啊，因为呢世人都未试过去蒲台岛， 我都未去过。你去过未？ 系未啊？ 我都未去过， 未啊？ 系啦，所以怀住一个 我连桥咀岛当年都冇去过。 桥咀我有去过， 桥咀 都喺西贡坐船。 系啦， 佢嗰阵时有叫北海渔村嘅， 喺嗰度食海鲜咁样。 系啊，玩嘅，佢 一个 tour 咁样。 系啊，而家都有噶。其实喺嗰堆即系咧西贡码头咪有啲船赛教西洲打歌法，或者系呢个叫桥咀岛嘅，而家都仲有嘅， 系 啦，系 咁就小弟就去咗嗰边就即系玩乐咗一日啦。 可唔可以约咧介绍蒲台岛其实喺边噶？ 蒲台岛喺香港最南边啊， 系 即系有啲人称之为香港嘅南极啊，喺最边嘅。咁其实我睇个地图，其实如果你去到个山顶望出去咧，就已经系香港嗰个边界嚟噶啦。 系 去到嗰边嘅系珠海嘅管辖区嚟嘅。即係如果睇個地圖啊咁樣，咁我記得因為佢每日好似得幾班船嘅啫，咁我哋咧就揀咗10:00咧喺香港仔碼頭出發嘅，咁啊大概坐一個鐘左右咧， 一個鐘啊， 50多分鐘嘅。 但係嗰隻船係咩船嚟㗎？ 雙層嘅大船嚟嘅。 哦，即係有啲似， 都係快嘅係嘛？ 唔快啦，唔快啦，即係你俾， 即係唔係過大海嗰啲， 即係我哋入場係唔係噴射飛船嗰只？係 咯，唔係過大海嗰啲。 你去長洲咪有兩款船嘅， 快船、慢船， 快船同慢船、慢船嗰只嚟嘅， 係、哦、啦，慢船啊，哦，慢船， 即係你仲有即係仲有海風，你可以感受到嘅嗰款。 即係旺角卡門嗰啲，阿劉德華去大嶼山咁啊，張曼玉嗰啲，係 咁就大概坐一個鐘左右，咁就入到去啦。咁其實沿路咧都見到好多人嘅，咁有啲人就入去，我估應該係露營啦。咁有啲就入去釣魚嘅，有啲就入去行山嘅。咁就咩，我諗都好多唔同嘅，即係男女老幼係選擇去蒲台島，即係作一個郊遊嘅係啦，郊遊嘅地方啦。係咁，我 你應下佢啦，佢蒲咗好耐，佢今日係咁， 每次都冇正面嘅回應。 因為我本身以為蒲台島咧係嗰啲好似長洲啊。南亞、 哦、即係好多人住嘅地方， 唔好話好多人啦，起碼有啲人氣或者可能有 啲鋪頭、 有個便利店或者有個超級市場、 海鮮檔咁， 係個海鮮檔咁， 或者有間老麥咁樣嗰啲， 係啦係啦，即係總之有啲嘢食咁樣啦。咁、但係原來入到去咧。其实真系相对地系比较叫做清幽啲嘅件事，其实真系唔系太多嘢嘅。咁我哋一入到去嘅时候咧，我已经俾佢其中一块嘅告示板咧，就画咗个地图出嚟，咁就讲哦，蒲台岛是什么啊？个历史系点啊？咁其中就写住咧，入边有间叫鬼屋嘅嘢，系啦，就话相传咧有个姓毛嘅人咧，就喺嗰度居住，就负责咧卖呢个嘅腐竹而致富嘅，系啦，咁所以起咗间大屋喺嗰度住。咁但系后来俾海贼咧就洗劫咗啊，于是咧就即系冇心再做落去，咁就丢空咗间屋咧，就变成佢其中一个咧喺嗰度当地出名嘅景点就系鬼屋嚟嘅。咁但系我哋今次去咧，其实就主要睇一啲唔同嘅石头，即系例如有啲咩灵龟上山石啊、僧人石啊、佛手岩啊，唔同嘅呢啲怪石啦、啊。咁但系 哥真系好嘢啊！ 咁但系沿路咧都见到，喂佢。虽然话冇餐厅，但系码头嗰度可能都有一间士多仔。 哦，即系相传系咪话有海胆炒饭嗰间啊？ 海胆炒饭，我冇问，因为我入咗去再入啲有另外一间嘅。咁我哋就反而系食咩咧？食绿豆沙， 系 山水绿豆沙。咁咧佢。我睇啲報道就話，其實當地就冇咩電力嘅，咁佢哋就可能仲係靠一啲發電機啊，唔係用電網去覆蓋用發電機。咁但係咧，嗰啲喺啲炎炎夏日，大家都知尋日呢兩日嘅天氣幾熱噶啦。咁佢整嗰個綠豆沙咧係起冰嘅，係、啦，綠豆沙冰咁樣啦。咁同埋個阿叔咧都相對地即係。非常之好客嘅，佢沿路又會同我哋講話，哦，你如果口渴嘅話，可以邊度有啲水可以打啊？又或者你應該要去邊度睇啊？幾點有船啊？記得要留意清楚呢啲嘢啦。咁其實佢啲嘢其實真係好簡單嘅，例如你啱啱提過，其實得餐蛋面啦， 係 綠豆沙啦，同埋最多可能加多個一啲簡單嘅三文治。然后卖汽水啊，同埋一啲海产类嘅嘢咯。海产类嘅嘢咧，就可能系一啲紫菜啦，跟住之后有啲鱼干都有啦，系啦，跟住同埋有啲可能系佢哋唔知点样捕获翻嚟嘅海产，我都唔知咩嚟嘅。咁但系就系好似 pack 好晒一包包，好似大澳咁样嘅，就系啦。咁 即系干货嚟嘅， 干货嚟，但系又冇大澳咁。 systematic 系啦，咁 systematic 佢真系咧，我见到其中一个咧，我走嘅时候咧，见到一个伯伯咧，佢真系坐喺个树下边，然后打开间屋，嗰啲屋咧就好似我哋睇翻以前农村嗰啲咧，入边系黑咪蚊咩都冇嘅，咁佢啲货就咁 hea 晒喺入边，然后搬出嚟就哦卖唔卖啊，唔卖哦唔紧要啦，就 hello 欢迎再嚟咁样，其实 跟住你再拧转头已经唔见咗啊。 唔係成件事係成件事 都係後叔做嘅呢個角色， 唔止唔見咗，後面嗰間屋其實唔係屋嚟嘅，荒廢咗耐啲鐵絲蛛網啊嗰啲冚唪唥拆出嚟啊！ 唔係相對地嗰件事好純樸嘅，因為佢哋真係因為嗰個畫面咧係佢仲聽緊收音機。个爸爸听收机，听紧嗰啲粤曲嘅收机啦，坐喺度 拨住线， 系啦，拨住把嗰啲葵线，然后咧望住入边佢嗰啲嘢咧，又唔系摆雪柜嘅，佢真系行喺度啊，望住你笑，阴阴笑，然后你 有冇叫落缆车啊？ 佢打声招呼咁就走咗咁样，咁你见到啲货有嗰啲唔知咩？ 系见到发哥嘛？环海奇情嗰真系其中一集系发哥， 即系叶尚华系啦， 系啦，咁嗰款啦，咁然后佢又行啲货喺度，咁嗰啲货有啲唔啱啱提过啲海产又有，茶又有，各嗰啲。嗰啲叫咩果啊？ 茶果 系凉果啊，即系嗰啲，即系佢自己自家土，即系自己整，仲要嗰啲整咧，佢唔系用樽入住嘅，用啲胶袋入住，然后就用钉书机钉埋咁样嗰种比较。 你有冇帮衬先？唔好讲咁多。 冇啊，所以佢望住我，系啦。咁但系，所以件事喺入到去系几得意嘅一开始。 你又得意啦。 去到后尾，去到后尾就行佢嗰条嘅山径，咁就睇到啱啱讲嗰啲奇石啊，所有唔同嘅嘢咯。咁沿路都见到有人喺露营嘅。咁我见到一个比较得意嘅情况系，几多内地人去嗰度露营嘅。 哦， 系啦，我哋同一只船咧，有我谂大概五六个内地人咧就去嗰度露营啦。 系， 咁佢哋露营咧，我听到即系我哋八卦听佢哋讲佢哋嘅行程咧，佢就谂住入去露营咧，咁然后咧嗰日咧就喺蒲台岛嗰度咧玩一个下昼。 系，其实够玩嘅，即系有几大噶？ 唔系，其实冇嘢玩嘅，你问我、 哦、有几大噶？ 蒲台岛如果你去景点个，唔系蒲台岛唔系好大嘅啫。如果你去景点嗰边，我谂大概行三四个钟咧就行完。 三四个钟啊？都大喎、 哦，但系佢三四个钟佢系唔系围住行，可能有啲路线佢上上落落比较多，咁你可能都要歇一歇嗰种嘅三四个钟嘅，加埋天后庆啦，咁所以其实咧佢哋嗰个行程咧系谂住行一个下昼行山，咁然后咧就六点几就入黑之后咧就瞓觉，瞓到第二朝礼拜日， 我睇日落， 唔系啊，五点起身就执嘢， 哦， 就搭最早嗰班船出香港仔行街， 哦， 然后再去第二个地方再露营。 咁得意， 然后再去行街，哦、三日两夜嘅行程就系咁样咯。佢、 哦、 就以露营去解决酒店嘅问题就，就咁样就过咗呢三日两夜咯。但系佢哋又唔系嗰啲，即系佢啲露营嘢又真系几靓齐晒噶。所以我觉得哦，佢哋嚟旅行嘅目的同我哋幻想出去旅，即系去日本啊、去泰国嗰啲有少少唔同嘅嗰、那个感觉咯。系啊。 哦，咁你自己个人今次即系第一次登岛有咩感受咧？ 我觉得系有啲晒嘅嗰度，真系好晒，其实晒到黑晒。 呢、這个答案真系都真系几渣。 但系佢块面又真系红晒嘅。 去到登岛咁严重，你应该系讲个 grand 啲嘅感受出嚟啊！ 风和日丽咯，其实因为晒系真系一个好紧要嘅重点，冇风啊，同埋你见到好多有好多人咧、就是，就系佢哋会嗰个即系。点讲好咧？即系我哋行山好多时候，我哋就睇啲古怪石头啦，即系啱啱我提嗰啲咩灵龟上山石啊，或者嗰啲僧人石啊咁样嗰啲嘢。咁其实我哋去睇呢啲即系其实真系要拣啱天气。我嗰日去咧，其实佢热，但佢冇个景观喺度啊，因为烟霞比较多啊、哦，所以其实睇唔到嗰个一望无际。你望出去南中国海嗰边，成个一望无际嘅海平线嘅，咁所以其实 系 有少少失望嘅。你问我，纯粹系哦，我去咗蒲台岛。一日游， 到此一游， 到此一游嘅感觉咯。咁但系我反而几享受嘅，喺嗰个民风淳朴，喺个士多嗰度同个老板倾偈，佢又讲下佢喺嗰度嘅生活，然后佢又唔系，因为有啲咧佢哋系每日坐船入去开铺、 哦， 然后每日坐船就走嗰啲嚟嘅。咁当然佢入到去佢煮嘢食，佢又好似好得闲同我倾下偈啊，又好即系总之同都市人嘅嗰种生活节奏好唔同嘅感觉咯。 但系有冇度假屋噶？ 我啱啱上网睇个篇报道咧，就冇度假屋嘅。 哦，即系蒲台岛系冇度假屋嘅，但系有居民噶嘛，点都有啲，即系嗰啲老板嗰啲。 佢就话咧，我嗰篇报道就写咧，蒲台岛嘅人咧，佢哋会打开门瞓觉嘅。 系， 总之有时我去下你屋企瞓，佢又去下我屋企瞓啦。嗰篇报道嘅记者话咧，嗰日咧即系谂住可能去佢嗰度即系留嘢，就问当地有冇地方可以借宿一宵啦。咁嗰位岛民就话， 我就攞咗开嘅包俾你，包俾 你，哎、我估得你啊，龙虾尾啊嘛。sorry 啊， 唔系嗰个岛民 借我借宿一宵嘛。 个岛民就直情俾咗个锁就话你去嗰度啦，我唔锁门，你就自己入去屋企瞓咁样咯。所以你 feel 到嗰度嗰啲人嗰、那个。即係淳朴程度係同都市人好唔同嘅。 喂，最後一個問題啦，即係可能收音機旁邊好多嘅聽眾，好似我哋咁樣啦，都冇去過蒲台島啦。你覺得係，譬如舉個例，佢嗰啲上上落落啊， 方唔方便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咧？ 老人家就唔係好方便嘅，其實、哦、因為佢真係有一條路徑係比較斜嘅。但係如果小朋友嘅話咧，其實都唔係好方便，因為真係冇咩地方好去。你真係去嗰度係其實係為咗睇個島嘅嗰個 風貌、 地貌啊， 同埋嗰個即係一望無際嘅海平線咯。同埋你可以離開佢，比起長洲同埋南丫島再樸素啲咯。我用呢隻字。 長洲絕對唔係一個樸素 嘅。南丫島都唔樸素。 平洲嗰啲再樸素。 係啦，平洲都好啲。 唔係話長洲唔好啊，因為長洲係一個好熱鬧嘅地方嘛。你睇嚟緊又搶包山又剩啦，係咪先？ 有麥記喺嗰度已經爭到。 再咧有波樓有機鋪。 其實我反而我想知道咧，即係喺長洲個麥記咧，嗰啲喺裏面工作人員咧，佢哋都應該係長洲嘅居民啦，冇理由特登搭船入去翻工噶嘛，係咪？ 有咩唔出奇啊？ 我真係唔知。 唔係啊，我想講嘅就係。 咦，咁如果去 serve 嘅嗰啲人平时闲日啊，咁咪大部分都会系啲街坊咯。 哦，咁计啦。 系咯， 咁佢住咁多人喺度， 系咯，长洲咁多人， 宾客人数 多 嘛，系咪先？ 唔系，我谂紧就系会唔会咧，好熟啊，即系成日都见到个堆咧，都系嗰啲住我隔篱嘅啫嘛，陈伯咁嗰啲咧，我谂嘅系咪呢啲啫嘛？ 呢个真系唔知啦，我如果有长洲嘅听众， 系啊系，有冇系做紧长洲嘅麦记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或者如果有蒲台岛嘅街坊嘅话， 系 当日有冇见到一个肥仔？搞搞震冇帮衬， 系啊，一咪然后对住一啲好奇怪嘅嘢，自己自言自语咧，其实系冇人噶，佢唔知对住幅墙倾偈。 你留咗几耐啊？哥， 我哋要追船啊，都系几个钟嘅啫。 哦。沿途上也没人车相碰，只得海风轻推他肩膊。在金刚似与外界一切隔膜，船头看天空，船头看波涌，然而看起像你而当感觉上在这片刻无上，六十分钟也像是无限长，感觉上在这片有共同的感觉，不管一般世俗上错过，跟他交换感觉，我俩共处一个角落，言辞更加真，情怀更加深，投缘更加多亲切感，感觉上在这片刻十分钟也像是无限长，感觉上在这片刻无上，连空间都开始扩张。 感觉好渡轮啦， 我要更正翻喎。 系点啊？ 咪话海胆炒饭系提塔门名物。喂，同埋咧有位听众啊，哇，佢整咗呢个叫 咩啊？咩 啊？炒蚬啊，铺咗出嚟啊，好想食啊！ 就喺蒲台岛整噶。 唔系啊，我可能佢喺屋企整噶。 系回 州人铺咗个灵龟石出嚟啊！ 系好靓啊， 呢 个 就系灵龟石 啦。哦，你去到嗰度唔多？ 有，我有睇到个龟，个龟壳同埋佢个头咯，好明显噶。 哦。好啦，转头翻嚟咧，我哋接唔到你，转头翻嚟啊！翻一半角咧，就有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啦，有李尚正啊，继续会讲佢同周星驰合作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香港的考察行程，他黄昏抵达科技大学，逗留了大约一个几钟之后离开。有与会的科大教授就引述夏宝龙形容科大学生是早晨的太阳。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科大管理层向夏宝龙汇报大学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转化三方面的成果，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期间夏宝龙有分享对科大开展创科工作的鼓励和希望。有份参与会面的东京奥运乒乓球女子团体赛铜牌得主科大一年级生苏慧欣说，身为运动员，以往不时到内地训练，跟随国家队学习，希望日后在体育和学术上有更多与内地互相学习的机会。苏慧欣又说，夏宝龙有鼓励科大生尽力为香港和国家贡献。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今个月初率团到英国招聘在当地的港人医科生和医生。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说，初步已经取得一定成绩，发出超过100封有条件聘书，截至昨日有20几人已经签署，其他人就仍在考虑中。而医管局有意将招聘计划扩展至全球。范鸿龄说，医管局已经有专队逐个跟进英国的个案，6月亦都会派团队到澳洲。现时构思一个环球计划，希望可以在全球招聘人手到港，减轻医管局医护的工作量。七国集团外长在日本举行第二日会议，同意加强合作以防范俄罗斯逃避经济制裁，以及从其他国家获取武器，特别提及伊朗。七国外长承诺加强全面协作，严厉应对俄罗斯。另外，七国外长不满俄罗斯总统普京声言会将战术核武调动到白俄罗斯。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台海局势亦都成为重点之一。主持会议的日本外相林方正表明，坚决反对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在北京，外交部说，台独分子推动分裂活动，才是破坏台海现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全职妈妈沈慧星曾经是顶尖大学高材生，婚后选择上夫教子，女儿渐长，沈慧星决定重返职场，却因此同丈夫盛光川产生分歧，两个人需要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系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我系2023政坛新秀耶莲。加入咗政坛呢个大家庭差唔多半年啦，我开心同荣幸可以做到政坛新秀。呢段期间，我学到点去精准咁搜寻资料，再整合一份完善嘅主持稿，亦都变得逐渐大胆去发表意见。 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00至4:0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海岛上又点止少年你一个啊？ 和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甜 大怒，这小子心满意足，下次让你有点嗜好。和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之下什么都接触，唱一向乐观地重唱这旅程，从不吞吐。 作为自己第一首 solo 作品， Marco 觉得歌词入面记录了很多自己的成长的，唤醒了很多入行爱情友情的经历，明白自己从来不在孤岛之上。 嫌大怒这小子心满意足，但要练到更好未停下一步。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钟雪，编曲徐浩、黄少明，上榜五星期未跌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 Marco 叶振宏海岛与少年。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主持司仪，广告演戏都咁正，手下留情，请嚟阿晶李尚晴。 若果只可看着，不能制止，再荒谬生活也请你参住，纵作咸鱼都可以，更带着这怒意，投力冲进面前工作的奔驰。 喂，嗱，咁啊，讲下啦，我唔会唔识即系周星驰侧边嘅人啦，我净系见到佢近排又写下挥春啊，周杰伦又饮下酒啊，即系嗰啲啦。好，我想问一下啦，嗱，因为你头先咧经历过一个叫林海峰， 系， 咁佢就系嗰啲无端端就喺度在职工嘅口啦，即系佢又会自己发一堆工，用好多力去做一个24分钟嘅节目嘅。好啦，周星驰又系另一个范畴嘅显赫人物嚟嘅，佢嘅做嘢手法或者佢度嘢嘅手法又有咩唔同咧？ 佢好中意问一啲好多意见，佢需要好多意见 feedback 嘅。呢个同阿林生完全唔同，同埋佢好 question 自己嘅。喂，我读咗个 gag 就咁嘅，好，打个一点，打个一点咁样咯。但其实已经好好笑，即系其实佢一讲出嚟就好笑噶啦。咁你冇得好笑过佢噶嘛？你冇可能噶嘛？ 系， 但系佢真系走去问，即系问阿 Vincent 啊，即系问阿郭德超啊咁。 咁佢点啊？ 咁但系当然可能问完之后都系佢嗰个最好笑啦。 佢 explain 啲咩答案咧？即系佢想你讲 系啦，呢个就系佢嘅特质，佢就系想啲人讲啲唔同嘅嘢出嚟咯。 咁但系通常都讲唔到劲过佢噶嘛，系嘛？ 我谂得1% 系真系劲过佢嘅。 系。咁点啊？咁跟住嗰啲， 但佢都要讲，佢都要你讲咁样咯。 系，咁你都有讲过嘅，真系 夹硬都要讲噶啦。 你有冇试过讲而家佢 真系好废嗰啲咯？ 正咁都俾你读，有冇试过噶？ 佢成日都系咁噶， 就讲呢句啫。 啊，好嘢，咁你讲一出咁啊，真系咁样啊，好惨噶， 系惨嘅， 即系梗系惨啊！即系你知道佢讲反话嘛？ 哦，咁有冇试过真系？即系我嘅意思系话，点样先可以？令到秋生话呢个啊，有冇人中过？你话1% 啊嘛， 有 乜嘢嘢会中到咧？就系、是、真系好好笑嘅。 但你估唔到，正所谓即系估佢唔到就估佢唔到。有时你唔觉得好笑，哎，得呢、這个啱，就要呢、這个。喂喂，写低佢，你真系估唔到。咁但系到现场你知啦，到现场你知，如果用呢条桥，点解会唔好？因为你配合埋其他画面同埋个演员，如果系咁样咧，就 系 好啦。你到嘅时你知啦。 而当时你系评估唔到嘅， 当时就帮佢 mark 低咯。 系， 同埋个大嘅蓝图其实喺佢个脑里面， 梗系啦，同埋佢唔会讲晒出嚟嘅。 即系所以佢知道 啊呢个嚿嘢喺边度。点解你知嘅？ 唔系，我听你咁讲，我谂到啫，即系 咁劲嘅你。 系咯，你应该阿周星驰先生啊？ 你做边行嘅你？点解你咁系咯？你啱。 我都系香港一个小市民嚟嘅啫， 咁犀利啊！你真系估到晒， 唔系呢啲咪事。 咁真系多， 你做咗几耐啊？喺阿周生嗰度， 4-5年咯。 喂，难唔难顶咧？ 对我唔难顶， 因为咧， 因为我自己人嚟啊嘛。喂，但系有时对出面嗰啲就会再 harsh 啲嘅，即系譬如话对做 CG 啊，或者做美术啊，再 harsh 啲，因为佢觉得佢俾钱噶嘛，要提供呢、這个。有時佢新合作嗰啲咧，再 hush 啲嘅。 係， 因為新合作嗰啲唔知嘅要求真係唔高噶嘛。 嗯， 真係高啊要求。 係，咁但係對內部佢冇要求咁高嘅。 自己有唔同。 有咩？ 即係田生啊，即係田雞啊、肥聰啊，冇，即係自己有。 冇嗰下咁 hush 㗎。 冇。 最多都係啊，咁你都講得出好嘢喎，嗰啲嘅啫，最多去到。 嘅咩？ 都唔会有，未必咁客气嘅，即系有呢啲啦。但系有时唔客气嘅，快啲啊咁咯，即系冇嘥时间啦，即系咁咯。唔系，但系有理由嘅，佢真系想快啲啊嘛。对呢篇剧都好咩噶，搞错啊，咁耐未有咁样噶，真系讲呢啲噶，即系唔会同你咁客气噶。 即系都系问翻啲好正面嘅嘢啦，学咗啲咩啊？呢几年？ 哇！學咗啲啊，佢好勤力咯，即系，但系佢就真系真心中意拍電影咯、 嗯。 我見佢好多時係即系周生冇呢個機會，因為即系檔期唔啱啦。即系譬如話你嗰段時間未開啦，但系佢都日日喺度諗。咁一般唔會咁樣嘅，一般譬如話我哋嗱下年七月開啦，差唔多二三月即系要定咗個稿啦。咁啊十一月開始度個咯啊嗱，即系十月即系有咁嘅 schedule， 佢唔係喎。佢唔知幾時開得到，但日日喺度度啊，第二日喺度度十幾個鐘，咁啊真係好中意古仔啦。第一，第二就係佢真係好中意度咯，因為好沉悶嘅，即係唔係我哋而家咁係咁度講嘢嘅。有時即係當三個開啦，咁即係一勤你琴日講咩啊？琴日咁你講琴日你琴日講咩？ 哦，琴日咧就係講到咧嗰條美人魚就遇到兩個警察就完咗啦。 OK， 兩個警察。就冇嘢讲噶啦，跟住冇嘢讲噶啦。 咁沉默，大家都要沉默啊。 咁你讲讲嘢啊，仲 唔讲嘢噶啦？ 你又唔讲嘢啦？ 吓咁， 因为谂紧嘢啊，大佬，你唔好嘈先啦。 哦，即系你睇佢眉头眼额，你知道嗰啲时间系 咪？大家都知噶啦。哦，即系同台过都知噶，中间谂紧嘢。啊，不如嗌嘢食先啦。 咁 样 系， 唔系咁啊，搞一大轮啦，搞三个字啫。嗌上你食咩嘢？我嗰阵我华山面好等等。啊，边个写好咁？啱啱讲咩话啊？ 哦，咁嗰条美人 系啊，嗰、那个警察啊嘛。 系， 攞翻我攞翻大哥仔先。系、啊，你咁你谂咗噶啦嘛？嗰、那个警察。 哦，那个警察就要画啲画嘅。 有咩画咧？ 美人鱼。 画画真系得咩？Benny， 你觉得画画得咩？ 画画都 OK 嘅， 咪点 OK 先？点 OK 先？ 咁如果画幅画系得意嘅，咪 OK 咯。 系，你试下，你试下画一幅，你就唔系。但系全程嗱，我哋啱啱搞咗大概三分钟啦。 哇！但好栩形栩声啊，我哋幻想到啦，因为咧， 但系个压力啊，你明唔明啊？ 哦、 即系佢未问到你点画，你唔够啦，咁即系攞支笔仔去画噶，你佢未必真系画噶嘛。 系，但系佢叫你画，你又真系要画、 啊，即刻要画啊！ 但系如果 佢问你警察做乜，你即刻要讲啊！你明唔明啊？因为你等咗好，其实我等咁耐就等你讲警察做咩啫嘛。 咁如果万一我真系有 dead air 嘅位，或者系我偷步画咗先咁样，咁会点样噶？得翻嚟嘅反应系 唔需要咯。冇，唔使嘅，真系唔使呢啲，冇用嘅。 哦，即系其实都系挫败感。 佢唔想知啊嘛。 其实都系挫败感嘅系嘛？ 挫败感 闹唔闹噶？ 唔闹咁，度嘢唔闹嘅。 我唔闹噶。 我唔闹啊。 度嘢唔闹， 乱咁吹都得啦，系咪？ 系啊，因为我有听好多版本噶嘛，系会闹噶嘛，我唔知咩啊，即系可能喺现场。 唔系，嗱，如果系现场就梗系闹，因为佢有个。步驟要做嘢嘛，度嘢唔鬧，我而家講度嘢啫， 係即係度嘢係唔鬧嘅， 佢自己都唔知度緊咩，咁點鬧啫？ 哦， 係啊，周生都唔知會度到咩地步噶。 難以再次控制我心理上需要，要問你才能停住這個尖笑，為何大腦似欠缺氧氣，我自覺瘋了。I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愛上你，看到你第一秒，自覺碰見你，緣分太過巧妙。誰人料到你也愛上我，暗地我尖叫。I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態，嗱，即係頭先你講啦，譬如我係開戲，喂，我知道七月要拍嘅，咁我咁咪為度咯，度到得咪交劇本啦。佢呢種無日無之嘅度，其實係你啲 Ben 你知 嚇，呢啲側邊嘅人好難搞嘅喎。 Ben 你知，即係如果你即係你當年做導演，你如果你有談咁嘅嘢。我想你真係啲友會咩㗎？係 咯， 即係投訴㗎。 咁你點啊？ 喂，劉導演，你到底想點啊？即係一定 係啦，冇錯啦。 跟住老細製片嗰邊又話：喂，劉導演，你是但交份過嚟啦，即係一定會咁樣㗎。但周生唔會啊嘛，周生唔驚呢啲。 哦，即係因為佢係總舵主， 梗係啦。 我同埋我度到幾時交都得。 我度完之後問你攞翻重新交份都仲得。 系， 系咪先？ 咁而你就喺嗰几年当中就一路参与下呢啲啦，间唔中又要画下条鱼啊，又记得佢写嘅嘢啊，嗌下饭啊，跟住又要交下嘢，系咁样样啦。 系啊， 喂，学到啲乜咧？我真系好想知。 学到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做一样嘢，做到好似阿周生咁成功咧，当然好难啦。但系事必要就系你本身真系好 enjoy。 嗯。 哦， 我咁中意電影，我都唔 enjoy 其實呢個過程， 嗯、 因為壓力啦。第一，第二，即使係即係好創意嘅，咁都要啱 timing 或者我個狀態喺度，我先創意到嘛。佢唔係㗎，佢知道自己創意唔到咧，佢都要走去創意，即係隨時都要不斷咁繼續呢個工作，即係當佢係一個 生活嘅一部分。 係啊，去到不斷咁樣奮鬥㗎，因為其實好多人約佢，即係最慘係我知道，即係好多 friend 㗎嘛，即係打嚟話喂喂篤波啊！好好好啊！即系譬如约咗人五点钟督波，即系我知道啦。但系佢度度下咧，佢真系推咗嗰条友噶，仲好中意督波噶嘛，都推咗嗰条友啊！嗱，咁我知道佢真系中意啊。 喂，但系我觉得最痛苦嘅就系、是，其实你知道你自己已经冇嘢啦。 系啊， 跟住我都仲要喺度磨咧，我觉得即系乜唔系啊？可能应该放松下。 呢、這个就唔系 转换一下， 唔系真，即系唔系佢嗰款中意，佢嗰款中意系嗰一刻啊！佢除咗落剧本之外。是咩都 即系佢直情系连嗰个叫做冇晒嘢干晒，我都好 enjoy 呢一个 moment。 佢唔 enjoy 噶，但系佢知道，因为佢之前即系拍咗佢自己一手一脚做音乐，佢知道一个重点就系话，如果剧本唔得，你之后落几多心机都够唔到。 嗯嗯， 剧本系最紧要， 所以就一定要磨啦。 佢未必中意啊，即系我睇嘅款，可能佢宁愿督波或者。吃好嘢嘅出， 或者读完翻嚟之后有啲新嘅睇法咧，唔会佢唔会咁样谂。 哦，你可能会咯， 系咯， 佢 咁我哋都系唔好做作翻嚟做嘢先啦。 但系咧，但系咧，佢自己佢可以即系喺身处其中，但系侧边嗰啲人就会好辛苦啦。 又唔系好辛苦啊？咁收钱噶嘛？第一，第二就系、是、即系好似阿 Ben 你咁讲，你都会 expect 会学到嘢噶嘛？ 嗯， 咁实际都学到啦，即系当然 系 系啊。 咁都有啲章法喺入边嘅，我谂系嘛？即系对或者要求啦，可以咁讲啦。 哦，即系譬如话佢同佢一齐嘅经常揾啊，曾昌啊，陈文强啊，即系呢啲都石丽琼啊，即系呢啲都系。飞升国际嘅无论电视剧、电影都已经系你同我哋讲章法咧，唔需要噶啦。 嗯，总之就坐喺度度啦， 就得噶啦，系啊。佢话周生有条桥嗱，有个饮踩蕉皮，咁佢哋就会整一场噶，即刻嘅，即时嘅， 系 啊。 哇，咁都几好睇嘅， 好劲喂，大佬。 你啲歌手即系 V 你谂到嘅劲嘅编剧都喺现场喎。 系、嗯，咁跟住就大家就 V 运运啦。就睇下周生继续皱眉头，同埋、 即系周生抌条料出嚟嗱，咁啊晒招皮之后可以点咧？咁啊唱歌即系曾荫昌就睇啦，咁啊，今日郭德纲就睇啦，好好睇噶，谂翻起都好睇。 长路漫漫伴你闯，大一身胆死于热肠，寻自我觅真情，平步处事作家乡。入命运万劫火，那得失怎么去量？骑马荡江湖，谁为往事再紧张？世恩不忍偿，平入日月万里风，笑入清风使我狂，来日追我逍遥，宁愿收拾我英枪。 放眼江湖，影子混像，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我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啊陪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行啊，加料啊，炖鸡汤，放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拍我哋又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啊叫我做拍拖王。 投入命运万劫。 咁啊，呢个就系喺幕后工作啦。嗱，讲下幕前啦。你第一套同佢合作嘅就係咪就係《長江七號》啊？ 《長江七號》 即係曹主任， 係啊。 曹主任就係、是、好啦。當你有一日知道，喂，我無端端李松正可以演出周星馳嘅電影，仲有個名，有個角色嘅時候，當時你嘅諗法係點嘅咧？心情係點嘅？ 當然係即係受寵若驚啦，同埋唔會啩，可能揾個試下鏡嘅啫嗰啲咯。 嚇！ 咁但后屘佢剪个头发， 系 咁要负责噶啦嘛， 即系剪头发啫。 咁我长头发嘅，因为 哦你长头发嘅以前 去到背脊中间， 系啊嗰啲清汤白挂面个 friend 嚟噶。 唔系啊，长过阿勤姐好似，而家几长？ 我而家就背脊。 哦、差唔多，差唔多有得。 哦，你系 得 噶，系咪啊？ 当时系咁啊，但系长咗之后，我系剪到去到耳仔，落少少嘅。 系 咁就惊啦，咦？唔系，死！有时真系要叫其他人对下位啊嘛。死啊！真系要做添，咁就即刻紧张啦。系因为剪头发啦嘛。 系咁好啦，要拍星爷嘅戏啦， 好紧张啊！即系第一 take， 我记得系最少四十几啊， 四十几 take 吓， 第一 take 系 最少四十几， 四十几啊， 已经三部机噶咯，即系你求其有部机得， 即系有百几 take 喺度啊， 系啊，三部机 系，但系佢讲得清唔清楚嘅，定系话做一次 就好尴尬啦。即系 Benny 导演，你会讲得清楚嗰只噶嘛？嗱，咁样咁啊，嗱，真要咁样喎， 系用啲力啊，咁样样。 系啦，系啦，系啦，用啲力。 因为演员有 request 噶嘛。 但系佢会特登避咗呢啲咁 substantial 嘅字噶，即系唔会同你讲话用啲力，佢特登唔讲噶。其实佢想你用啲力，但系佢一讲咗用啲力咧，你就紧张啊，你啲肌肉会绷紧噶嘛。 咁佢点讲啊？ 唔系，另外一款。 哦。另外一款，哇！ 咁你要变四十几款出嚟咯？ 系。 但其实你又翻翻去第一嘅， 唔系佢跟住会话唔系第二款，但系多少少。其实我讲紧做紧第七款啊，第二款但系多少少。 你翻翻去第二款咯，突然间要系啦。 唔系咁跟住你都唔记得噶嘛，你咪可以 request 我，可唔可以睇翻 paper？ 好，第二款就咁样嘅，即系个演员自己睇咗之后，我睇咗，哦呢款，跟住你就再谂翻第二款多少少应该系点。咁呢个过程咧。我真系我喺其他导演身上冇见过。 首先我哋唔会有四十几 take 拍啦， 冇咁多时间。 四十几 take 拍完一出一拍完一日戏啦，已经。 哇！真系伴奏啊！嗰阵时拍《长江七号》系有一幕系讲紧有啲学生喺度考试，咁啊喺下面出猫，咁啊老师就喺度揈转下笔咁样嘅，就咁啊就咁简单嘅啫，即系冇剧情咁滞嘅，即系一个描述紧个背景咁嘅啫。都四十几， 咁但系你 嗰时都惊即刻俾人换落嚟啊！ 其实嗰四十几，其实佢有啲乜嘢系，即系你到而家都唔知道点解会系。 佢最后拣咗第几格，记唔记得噶？ 就系、是、第二款要多少少、 啊？通常都系头几个嘅，通常都头几个。 咁你觉得佢系嗱，佢想再揾一个更好嘅可能性啊？定系你未中咧？嗱，我当一个评估先啦。你问我，哦，好啦，我有一个代代，我知道我要起码有一个啦。但系咧，可能阿正仲有得再变嘅。咁我就睇下，好再去啦，再俾佢放咗四十个出嚟啦。嗱，有另一款就系、是，其实佢可能都唔系好 sure， 唔系 佢 sure 有嘅，但系只不过你未中啫。 因为佢脑海里面咧，其实有一个形象就系、是、呢、這个人咧就做呢啲有呢一 set 嘅，即系等于佢 AI， 佢个 AI 咧已经做咗 set 噶啦， 系 好实在嘅嗰 set。如果你未做到嗰 set， 就尽量似。 哦， 最惨咧，佢呢一 set AI。嘅 storyboard 或者系咩啦，系会变噶嘛？ 哦， 你做咗 take 之后，佢咧咦唔系呢演员可以做到我心目中嘅呢一种气质嘅， 嗯， 佢就变咗啦。 哦， 咁但系几时变咧？系可能第二至第三 take 之间变咗。 系、哎、啊， 咁就即系、哎、你 就估你唔到啦。 其实你估到可能系佢第一 take 嗰阵时佢心目中个 AI 嚟噶。 系， 其实你做到噶啦。 哦， 但系你 变咗， 但系佢变咗嘛。 哦 林 个随机应变是可以很快的。 是。 其实你第二剔已经做到他第一剔想要的东西。 嗯。 但是他到第四剔突然间咦他可以咁样喎，跟住就，所以你话佢系咪唔知咧？其实佢知道， 但系佢又不断喺度改变紧。 冇错， 哇，咁就难搞喎。 系喎，咁系唔会有一个标准噶，即系捉唔到系真系捉唔到。 唔系，其实捉到，但系你差唔多捉到， 佢又再变 走咗咯。 系啊， 即系等于捉唔到啦。 因为你差唔多捉到，你就同佢 interact 咗啦嘛。你 interact 佢，觉得咦，肥中呢个妖笑得喎，咁佢梗系要个最好噶啦，唔要个 OK 噶啦。所以你话捉到或者佢有冇呢个底，都唔知点答你。 系。 我想讲，我嗰日播呢首歌俾我个仔听，比平时嘅其他歌佢更加兴奋。我深信佢大个都中意睇星爷嘅。 喂喂，我觉得识听啊仔， 定系佢会听嘉应歌啊 ？Only you。 好，之后翻嚟继续有阿正啊。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阿正，李尚正。 难以再次控制我心理上需要。 我想问一下，他会不会教你做戏的？ 有， 做一次给你看的。 当然会了。但咧，佢後屘都少啲，因為咧，佢知道一做咗咧，你班友就會 學咗佢， 係啊， 因為佢有個通噶嘛，佢自己。 你會以為學佢係好， 嗯， 但其實唔好嘅，即係佢覺得唔好嘅， 係。 你應該有自己嘅咩噶嘛？ 其實係噶，同埋咧，你就算你學得佢幾次都好， 你都唔夠。 周星馳只係得一個， 你教唔夠佢嚟啊？唔夠佢嚟， 係啊，同埋如果人哋都覺得哇，你好似周星馳喎，咁其實對你都唔係一件好事。 佢會覺得係。教壞人咯，即係，唔係我係做呢 set 啫，咁但係你唔係做呢 set 噶嘛，但係又忍唔住要買就係咁樣嘅嗱，咪得咯，但係佢做得好笑，即係好到位嘅，咁同埋你有另外一個效果就係你會冇咗自信咯，人哋即係好似劉剛，即係好似死屍死而成，譬如劉剛老師一死，我諗香港能夠做到劉剛老師咁感人嘅死不出。八個咯，我數唔出邊八個啦， 所以係六個都得嘅其實。 但係如果有另外一個演員喺度見到咁，即係覺得冇咗自信咯。啊，我幾時先做到劉老師咁啊？其實好容易啫，你咪做四十年戲咯，你咪做到咯。好打擊自信嘅，如果周生喺現場示範， 喂咁 好慘㗎。 我想問一下咧，嗱，即係我聽一下啲江湖傳聞啦，就係、是、嗱，你四十幾劇咧。 就四十幾的已經好辛苦啦。咁當中都仲有一啲唔係咁容易入到耳嘅説話去聽， 係 會唔會嘅？即係打擊自信啊！即係除咗話你做嚟做去都做唔到之外， 我覺得呢個係最打擊自信嘅，即係做嚟做去做唔到。 哦，咁 我真係見過演員崩潰噶 嚇，做唔到，但係再有冇説話聽噶？ 哦，咁好合理喎、啊！咁、啊、搞錯啊，咁都做唔到。當然呢個係要 係佢嘅方法啦， 強化版有冇搞錯啊？咁都做唔到嘅強化版， 咁就再崩潰啲噶咯。 但係佢認為一個演員應該有呢個心理質素，即係導演咁樣鬧你，你都要再做啲。佢覺得應該要有呢個心理質素。 哦，咁你有冇曾經問過佢？佢以前有冇呢一個心理質素？ 有，佢嗰陣時話佢拍 TVB 嗰陣時，佢做兵。跟住又大雨啊，剩嘅，即系着住清兵嗰啲，系啦，跟住仲要系重甲，唔系轻甲嘅重甲兵，跟住就佢同另外一个临时演员就即系唔系临时，佢 TV 嗰啲艺 训练班咁样或者吓， 咁跟住阿女啊，佢话阿女梁伟啊，走嚟话佢哋，即系插佢哋啊，搞错啊，精神啲啊，搵食噶嘛，咁我咯， 嗯， 跟住佢话佢从嗰一刻开始就光头棒喝。是喎，我唔知点解，可能係阿吕良伟嗰个声啊，同埋佢都係挨緊㗎嘛，当然係吕良伟做大将军啦。 係 同埋嗰个身份，即係佢一个兵，大将军同你讲搞错几食啲都搵食㗎嘛。即係嗰一下一喝，佢就知道演员应该抱住一个咩心态，就话你咁样嘅，即係淋住大雨，全身都打緊冷震，又未去到放饭，好耐都未埋到位，每一剔你都要 精神抖擞，是 on track 的， 再 站在崗位中、所以他對其他人的要求都是一樣，因為應該是要這樣的。 這件事講了很多次，還有他說不是我說的，是阿女說 的，丁力說的，其實所以更加容易入耳。 所以他就有即觉得演员应该有一个咁嘅素质，就 系、 你喺现场， 你越他嘅越恶劣，你越系要揾食啊嘛，而家即系如果唔系你系冇资格揾食啊，即系你用演技嚟到收钱，你冇呢个资格啦、如果你都企唔直，咁鬼唔知辛苦咩、鬼唔知难做咩，鬼唔知一百几廿剔咩，即系佢觉得。 喂，咁你有冇崩溃过噶？嗱，你都 佢就住我， 即系人鱼啊！ 佢知道我唔系嗰科噶嘛， 唔系科班出身啦，系 佢就住嘅， 系 佢就住嘅。 但系你崩唔崩啊？ 我记忆中我未有一次系， 即系未去到崩溃。 我盡做，但表現會差啲，我自己表現會差啲，因為緊張同埋啊死又做唔到，死又做唔到。 嗯， 我求其早個譬如，咁當然佢知啦，喂唔好求其啊，佢知啊嘛， 勁啊真係，佢睇得出啊， 唔好求其啊，啱啱嗰啲啊最少即係咁咯， 係 啊。 山去地狱去有何憾？为知心牺牲有何憾？为娇华甘心否寸心？血泪为情流，一丝岂有恨？有谁？世上相识是缘分，尽杯酒，千杯怎醉君？夜哭哭叹云，生死怎过问？笑有人，谁？ 這個就是在周生學到其中一樣東西啦。 啊、 喂，那幾年時間還有什麼東西你覺得喂真的啊真的跟著周星馳真的值回票價直情給錢都值的。 哦，咁好多嘢都俾人， 好多都俾人前女仔，即系讲啫吓。但系有一啲系同埋佢好中意睇电影啦，即系。即系中意到系好僻嗰啲都睇，好偏嗰啲都睇。 你觉唔觉得佢系一个好孤独嘅人嚟噶？ 又唔算 嗱，因为点解咧？即系无敌是最寂寞啊， 系嘛？ 孤独嘅意思咧，唔系话佢冇 friend， 即系佢都有督波，佢都踩单车，诸如此类啦，食饭噶嘛。咁但系因为佢个脑谂紧嘅嘢咧，其实 冇人升到， 冇人升到，或者系唔会有一个，即系佢冇人再求助到啊！我会感觉啦，即系譬如哦，举个例，我度嘢，我唔识度，我咪揾个高手嚟帮我度，或者一齐度啊，咁我可以偷佢师啊嘛。但系周星驰已经系一个即系全球嘅顶峰，真系好似佢自己拍啲戏啦，喺咩皇帝屋企打交啦。 嗯，我知道你嗰个假设系咩？你假设佢系一个好高，即系嗰个段数已经 系冇人可以再 99啦， 新啦， 冇三位数嘅99啦。但系其实喺佢心目中，佢有好多人系偷紧师啊！即系譬如话佢睇《小人分小一宝》嘅戏，佢又觉得《小人分小一宝》好劲，跟住话喂《小人分小一宝》嗰个就咁样，哇真系！佢成日都赞其他导演嘅戏。 哦， 我记得嗰时连港产片好多场，但某一场啫，就唔系成套戏啊。喂，嗰场哇，佢真系喂佢居然谂到咁样，跟住嗰个音乐咁样，哇，系咪好劲啊？边神劲唔劲啊？边神咁，但系当然其他人系冇佢咁入到嗰个戏。就欣賞唔到呢一點，喺嗰刻咧，其實佢係唔孤獨嘅，因為佢知道有人係比佢更加超前一步，做到佢諗都未諗過嘅嘢。咁喺呢個意義上面，佢係真係唔孤獨。但佢欣賞到嘛？ 系， 咁当然要佢欣赏咗好多次，同埋欣赏咗好多唔同嘅戏， 就揾到嗰啲嘢出嚟啦。 系啊， 哦， 咁但系你就未必睇到佢咁多，咁佢同你讲嗰阵时，你咪觉得鸡同鸭讲咯。有啲喂，佢哋度剧本嗰阵时好多，佢讲嗰啲桥嗰啲戏我都未睇过，咁你点 升到咧？ 唔好啊，系啊，佢讲完之后要翻去即刻恶补噶，系啊， 哇！我觉得净系听呢几十分钟咧，已经觉得哇！呢几年系值回票价啦，同埋劲噶嘛， 同埋喺即系你话孤唔孤独，我觉得唔咯，真系唔孤独，即系佢识得欣赏人哋。 咁你信心有冇增强咗 即叫做喺， 因为其实喺个过程里面，佢又唔系刻意要打击你嘅，但系只系你做唔到嘅要求啫。即系佢系咯，咁但系咁样嘅磨练底下，你觉得你自己嘅信心有冇加强咗噶？ 后屘冇做就加强咗啦。 嗯， 后屘我冇做啦嘛，即系辞职。出到出面，你就知道分别啦。因为好多时都系受制于组数啦、budget 啦、场地啊，或者老细要求啦。受制于呢啲嘢咧，我哋唔可以追求任何效果噶啦。稍为合理啲效果都追求唔到啦。咁你自信就嚟啦。你知道，唉，得啦，你中意咁做咁做啦。但系其实因为你有个底啦嘛，你知道最好系点啊？即系譬如话你访问一个人，最好嘅效果系点？你做过啦，你访问其他人，你咪有个自信喺度。 哦。 天边的你飘荡， 走住，李尚正仲为你带嚟一手准备。 岑宁演嘅《常愿意》系佢其中一个大碟里面咧，佢自己话佢最中意嘅一首翻唱佢妈妈刘天兰嘅歌。咁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如果第二个唱咧，未必有而家呢个效果啦。因为点解咧？佢话佢嗰阵时佢阿妈录咗呢个碟，跟住摆喺黑胶度。佢后屘而家出黑胶啦，佢又好中意，佢成日听嘅。其实个效果咧，即系话佢阿妈就唱俾当年咁细个嘅佢听。就話喂嗱，我係你嘅避風港，我係你嘅燈塔，會保護你嘅。係喺咁細個唱俾佢聽，佢先吸收咗，先可以吸收到啊。然後到佢而家大個咗啦，再嘔翻出嚟，先至有而家呢一個嘅效果。就係、是，唉，我真係詞窮啊！即係你真係聽下，我覺得真係好似舒服咗。聽完之後個人係，尤其是有一輪係比較即係傷春悲秋啲啦，我一聽係唔一定要咁 tense 嘅喎，咁樣咯。 當你心底浪潮滿布，失去一切所得的依靠，對着暗黑波濤帶淚尋找，可會想到浪頭有我，跟你飄到小星星中。撒下爱心温柔，冷风中凉意靠。常愿意，常愿意，愿化身灯塔伴你启航。祈求无尽的祝福，狂潮中给你倦了依靠。常愿意，常愿意，愿化身风雨内暖。假使耗尽今生，仍然不悔，不计较。 今晚有阿正拣嚟嘅岑宁儿嘅呢首《常愿意》啊，听晚咧仲有一集嘅， 系 阿哥有咩回应咧？ 因为提起星爷，即系周星驰先生嘅一啲嘢啦， 你有冇见过佢噶？ 我梗系冇啦，我梗系想见一次。 其实我好 而家咁样咧，一路个人越大咧，一路就会觉得好神笨啊！点解当年430穿梭机我唔去参加佢里面嘅嗰啲游戏咧？咁就可以见到一个最初型嘅周星驰 啦。咁、哦、除咗呢、這个即系星爷，好多时大家都系即系提起佢嘅电影啊，或者以前嗰啲电视剧啊咁样啦。咁我谂起咧细个啊，小弟啊。有一个啊，系同佢有关嘅电脑游戏啊， 系 曾经拥有过。 点样咧？ 话说你已经有成龙大哥嘅嗰套卡通片睇过噶啦， 但除此之外，仲有周星驰星爷嘅电脑游戏。 系咩咧？ 咁话说嗰时2001年嘅时候，咪上咗一套啊轰动全城嘅电影《少林足球》嘅。 系 系啦，咁话说细个嘅时候咧。哦，少林足球好似唔系入戏院睇，我真正唯一一套入戏院睇嘅星爷电影就已经去到功夫啦。 哦， 因为细个好少入戏院睇戏噶嘛、哦，通常可能都系晏昼睇大台，可能嗰啲咩地道劇場嘅时候就会播多星爷嘅电影啦。咁、哦、另外呢一套咧少林足球应该都系后尾可能睇电视台嘅时候先至睇，哦咁好睇啊咁样。咁、 嗯、 话说有一次咧，有一日咧，我老豆咧就拎好兴奋嘅时候，就拎咗一只嘅少林足球嘅碟翻嚟，话哦，同事俾咗只少林足球嘅 VCD 我哋啊，可以屋企开嚟睇啊， 系咪正版噶？ 诶，一阵再见啊！咁啊，咁嗰阵时有只 VCD 啦，咁然后咧咁。嗰陣時就係小學，咁阿爸就話：哦，隻 VCD 你試下開電視機。嗰陣時屋企仲有 VCD 機咁樣噶嘛，咁啊試下開 VCD 機啦，擺入去，咦？有 ER 呢隻字， 即係 error。 誒，冇錯，但係嗰陣時都唔知咩叫 error 噶嘛。咁、然後就搞咗好耐，搞咗好耐都唔知咩事，以為咧就買一隻翻版碟翻嚟，即係可能出現咗一啲即係意外咁樣啦。咁直至到咧有一日，我心血來潮，哦。 即系 play 唔到嘅 ，play 唔到嘅，系啦，心血来潮就话，咦，不如试下摆只碟入电脑入边啦，睇会有咩反应啊？点知我摆只碟入去之后咧，佢开始安装咗一个游戏啊，就系一个少林足球，即系同名嘅，即系衍生出嚟嘅一个 电脑游戏。 游戏 有冇星爷个样啊？ 好似我哋以前细个玩《明星三缺一》嘅嗰种啊，即系《明星三缺一》咪会将 大头打牌嗰啲 掌门人啊， 样大头 Q 落去， 大头咁就有 Q 版 ，Q 版系啦，咁就有星爷嘅 Q 版啦，有吴孟达先生嘅 Q 版啦，有阿眉嘅 Q 版啦，基本上 有冇张包啊？ 酱爆好似有， 嗰啲师弟嗰啲咧，全部有。 师弟有啲，师弟就冇啦，即系可能稍微配角少少，未必有，但系可能即系大师兄会有。陈国坤即系阿李小龙 系啦， 会有。 阿肥仔聪， 肥仔聪有，系啦，咩赵薇都有。深啊，因为我师爷佢可能捞咗，因为个古仔同真系少林足球个古仔其实唔同嘅，佢只系攞咗条桥嚟重新制， 系、哦、 啦。所以佢一开始 四哥有冇啊？ 其实我未玩到四哥咁厚嘅， 系 啦，因为细个唔识玩啊，所以卡关卡咗好耐就放弃咗嘅。咁但系咧，佢因为佢 mix 咗好多元素入去啊，连呢个嘅呢个食神入边啊，孟维大师啊，都喺入边啊。但系你谂下，孟维大师喺刘达哥嘅孟维大师喺呢个嘅少林足球入边都出现， 有冇星爷把声噶？ 好似冇把声，系啦，但系就好得意嘅个游戏， 你嚟玩啦。 我要找回好像 Kale 的时候就有得买。 好之后再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抵达北京，在北京教区主教座堂参与晚祷。北京教区主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李山亦都有出席，有几十名信徒参加。周守仁早前表示是应李山的邀请访京五日，今次是回归以来首次有在任香港教区主教到访北京。今次访京团亦都包括副理主教夏志成同副主教蔡慧文。访京团会接触当地其他主教、神职人员同教友，亦都会探访北京教区神哲学院、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及内地负责宗教事务的相关单位。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好，星期一嘅晚上9点36分啊！咁啊，头先就阿哥讲咗嗰个少林足球嘅游戏啦，吓， 啱啱喺网上面揾到有人有人喺呢个嘅影片平台 po 晒成个佢玩呢个 game 嘅过程啊！ 但系啲公仔真系几靓， 系啦，原来系冇阿达哥嘅， 哦，但系有达哥，有达哥，但系冇阿达哥。嗰、那個係達哥嚟噶嘛？ 係啦，即係有吳孟達，冇劉義達， 係啦，係啦，冇大師， 但係就有少林寺十八同人嘅，係啦，個造型就同食神入邊一模一樣啦，係啦， 真係經典。係 啦，咁但係我估我細個因為係唔識睇，即係後邊，因為我哋以前買啲電腦遊戲咧，後邊會寫哦要 Windows 95或以上，然後要咩嘅配置，要成咁先至玩到， 可以暢順地玩啊。係 啦，咁我細個就應該係唔識呢啲嘢，咁就純粹撳擺入去，所以玩嘅時候咧。就棘下棘下棘下嘅，咁所以我冚玩冇耐又唔系好识玩，咁就冇再玩落去咯。所以我记得我净系去咗第一关就完咗噶啦，已经系。 咁我哋都搏一搏啦，即系我哋历年嚟都成日都喺啲空气当中咧，都系试下即系打呢啲机会出去啦。亲爱嘅周星驰先生，我哋咧三个其实都好想咧，手下留情，好想访问你嘅。 系啊， 如果你咁啱而家咧，唔知系坐紧单车或者坐紧的士啊，或者坐紧私家车听到嘅话咧。希望你接受我哋嘅邀请啦。 嗱，咁样嘅，阿周生其实系咁样嘅，星爷。 我哋啱啱访问完李尚正，所以讲起你。 系啊，因为咧，因为嗱，我咧就一路未访问过你啦，但系咧，我对于你接受其他人嘅访问咧，我系一定睇嘅。 系啊， 包括你喺台湾嗰啲综艺节目嗰度做访问咧，我都会睇埋嘅。 系， 咁就梗系一路睇一路流口水啦。 系， 咁咯。 咁我就 系好支持，我连你嘅访问都支持埋，都算系咁啦。 我同你有素面之缘嘅，听日会节目会讲噶啦。 系啊，听日会讲，听日会讲。 系啦，好啦，咁我哋希望有一日可以访问到。我哋好喜欢嘅周星驰先生啦， 系啊， 好啦，咁啊，真系可以话可以收工啦。要访问完阿星爷嘅话，系啦，好，咁啊，一哥今日上半场咧就讲到关于啲离岛嘅故事嘅，咁啊，令我哋谂起就系我哋，你咪先啊，一哥你第一次去系去咩岛咧？ 离岛第一次去长洲咯， 吓， 系啊， 有咩搞啊？ 已经系 飘色啊，你去？ 唔系，第一次去长洲已经系 都几好睇啊！一个你坐你上面嗰个， 应该支嗰支顶住我嗰支唔够力系，唔系我记得应该系已经去到中学嘅年代噶啦，即系中学去长洲就可能系中三、中四成班同学仔一齐入去度假村咁样。唔知边个阿爸有个公务员宿舍喺嗰度，然后 咁好嘅你 系啦，排签排咗两年啦，终于抽中咗，而今晚阿爸又去咗旅行，去咗马尼拉旅行，咁就问下个仔有冇兴趣，我个仔就搞咗个同学仔一齐去嘅旅行团， 系男仔女仔一齐定系净系男仔啊？ 我记得嗰次系有男有女嘅，都系啦，咁就成班一齐去，咁就两间房，咁啊男仔瞓一间房，女仔瞓一间房咁样咯， 系啊，系咪噶？ 系啊，系 中三嘅时候应该都系嘅，佢未咁张贴嘅， 冇人讲嘅呢啲系啊。咁啊，有咩感受咧？去到离岛 哦，我谂第一次入到去离岛，本身系以为系比较即系入边系荒芜啲，即系咩都冇啊。即系嗰个荒芜唔系正式个荒芜，系即系咩都冇。sorry， 咩都冇，同葡萄有乜分别啫？ 我以为系咩都冇嘅，但系入到去哦。原來有超級市場㗎，哦，原來有便利店， 同埋一嚟喺嗰個補給㗎嘛，係咪？補給咗先，落咗船之後， 咁然後先至去，同埋大家都滿心歡喜會，會去長洲一定要去張寶仔洞行下，或者 你有冇去咧咁？ 我冇去过张宝仔， 到而家都冇去过。 而家都冇张 宝仔。 但我听翻嚟话， 但你冇去啊？ 系我听翻嚟话太迟啊！太迟啦！我呢个年纪去张宝仔洞， 点解啊？ 入唔到去啊个窿。 哦，你太 膨胀啊！系啊， 你有去过咩？ 有， 系张宝仔洞，哇劲喎！ 嗱劲嘅 咧，因为咧张宝仔洞咧曾经系喺唔知社会定系建教啊，唔关建教事，应该系常识定社会书，即系香港十大名胜，除咗太平山啊， 仲数下李郑屋古墓啦， 系啦，冇错啊， 三栋屋啊， 系啦，即系嗰啲同埋赤柱定系 唔知 定系香港仔避风塘咁嗰啲， 虎豹别墅咁 样，系啦，冇错，咁啊数下数下咧就会数到张宝仔洞噶， 系，亦都系咧令到小朋友咧 咧个心里面咧突然间红起来嘅，因为咧。张宝仔是以前是海盗嘛，就劫了很多嗰啲金银珠宝，就摆落个窿度。 装啲碟啦，开始 系啦，摆落个窿嗰度。咁你仲唔系入去寻宝咁样？即系以前有呢个咁样嘅幻想嘅。但系咧，我自己咧，你问我系第一次去离岛系边度咧？我估可能都系长洲，可能 系 点解咧？因为嗰阵其实系几经常会去离岛玩嘅。个原因系我妈咧就成日都觉得，哎，啲僆仔。唔好成日困住佢喺屋企啦，你 weekend 嗰啲时间咁样，你得闲咪带佢去见识一下个香港咯。咁我阿妈以前成日都咁样讲，所以咧，又唔系每一个星期六日嘅，但系就通常好多时都会一个礼拜到啦，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到啦。咁阿妈咧就会带我哋出去玩一次，带我同阿哥，就净系阿妈我同阿哥咁样三个咯。咁而如果系约埋其他啲亲戚比较 close 嘅 friend 啊嗰啲咧，我哋就会选择搭船去离岛嘅。 哦 成日都系嘅，咁所以咧嗰阵去嗰个叫港外线码头啊嘛，应该 冇错冇错， 系啦，系好家常便饭会去港外线码头嘅， 系， 咁我好记得咧嗰个港外线码头嗰个环境咧系唔知点解佢好似有啲酒楼喺度嘅，即系好似一个 building 咁样噶嘛， 佢以前咧就系咁嘅， 但系我一次都未帮衬过嘅，我净系帮衬去厕所 嘅 啫。 哦，因为佢嗰阵时咧就真系有酒楼嘅，同埋佢仲有一档嘢叫海上夜总会。咁咧，海上夜总会 呢、這个都听过。 即系而家咧，嗱，而家未开始即系复常翻咧，未话有啲维港游嘅船 咧，佢、啲船嗰啲灯咧闪到。 以前咧，其实嗰度咧就有啲似嗰啲流动嘅灯台啊、即系譬如咧，你会。问阿阿丽莹嗰啲就知噶啦，以前海上夜总会咧都系一个晚晚就喺个船即系揸只船出海食饭，有人唱歌 唱 舞系啦，冇错啦。咁就有同埋有 party 搞嘅，即系可以 book 只船咧。 有个舞池，有个 dance floor 噶。 冇错啦。咁海上夜总会咧，其实系啊，我反而就去得多嘅。唔好话去得多，即系去过几次，因为我唔知喺节目度讲过未啦。总之我爸爸有一个朋友，佢系同呢只船咧经营呢只船系有啲关，唔知系上面系做部长定系经理咁样，所以有阵时我哋会上去食饭嘅。系啦， 但系贵唔贵噶？ 唔记得啦。总之，咁、可能系爸爸嘅朋友，咁可能我哋会有啲商业嘅介绍 啦， 冇错。咁所以咧，我哋嗰阵时系有喺港外线码头咧，就登上过呢个叫做海上夜总会嘅物体噶。 我记得而家都有类似， 而家都有嘅，咪就系嗰啲咩维港游啊。 系咯，佢啲灯搞到只船闪晒咁样。 我嗰次睇又冇闪晒，因为咁啱有一次我好似喺尖沙咀，好似食完饭想翻屋企，咁我就喺码头嗰度坐船翻北角定唔知湾仔嗰边啦。咁然后就上船之前咧喺度等紧嘅时候咧，就见到有只船上面咧系上面嗰层咧系一个餐厅或者酒吧仔咁样嘅。咁然后又问职员啦，咁佢话咧系一啲兜。成个香港岛一个圈，大概个零钟，咁喺上面可能会包你两杯饮品啊，然后个环系啦，两个环境好优雅，俾啱你拍拖去嗰款咯。咁系咪载歌载舞嘅情况？我唔知嘅，但系佢话系因为个入边好似一个酒，即一啲 lounge 咁样嘅比较高级啲嘅。 嗰时系情人酒家嚟嘅， 嗰阵系兴噶嘛，即系以前嘅香港系兴嗰啲热闹啊，好开心啊，嘈冤巴闭啊咁。 同埋咧，你觉得好啱？如果我冇记错咧，当时咧，即系港外线码头咧，系直情有一间酒楼喺度嘅，即系其中一个码头嘅上边咧，应该系酒楼嚟嘅。 但嗱，嗰间系乜嘢酒楼，我就真系唔知 啦。 我唔知道有冇听众会 可 以提供资料，因为咧我每一次咧， 咩统一定唔知咁样啲名 都系大你一定会经过嘅。咁总之嘅系，譬如我呢只船系长洲嘅，就喺呢个码头，即系呢条路行入去。这个出口行入去，我呢只船咧就去大屿山嘅，就喺呢个出口行入去。咁我记得好似系两个出口嘅附近咁样咧，你就会上楼梯就会去到嗰间酒楼。咁咧，我系好想入去里面睇嘅，但系阿妈咧就成日都话：哎呀，呢度咧好贵噶，唔喺呢度食嘢啦，同埋永远都系喺屋企食完早餐先至会出门口嘛。咁唯一咧就是、因为喺屋企食完早餐，你系搭咗一大段时间嘅车先至可以去到港外线码头，再加上当时咧系连冇地铁嘅年代咧，我哋都已经系开始。去呢啲咁样嘅离岛玩啊，咁所以咧就永远去到咧，咁阿妈咧就惊我哋喺只船嗰度咧就要去厕所， 系， 咁所以就一定会去呢间酒楼嗰度借厕所、 哦。有听众提供阿捞片哥话咧叫海景大酒楼， 系，我真系唔记得，系啦，咁咧。就要去个酒楼嗰度咧，去完一个厕所之后咧，就嗱一声咧，就即刻上船。 最憎呢啲， 就系咁样啦。 搞震冇帮衬， 冇错啦，系啦系啦，咁咯。呢个嘅印象其实好深嘅，但系系啦，但系究竟系咪真系去长洲先？我估系因为长洲比较近啲， 系 就个船程比较上短啲。 然后里面嘅配套咧，因为大家都知道长洲其实系一个 develop 咗嘅地方嘅离岛嚟噶嘛，即系万一你入到去有啲咩事，你要有啲咩需要协助嘅，咁你都会觉得哦嗰度会可能会好啲。但系如果譬如话当阿妈如果带我哋去平洲，可能佢自己嗰个又唔系话真系咁放心嘅，咁样咧，因为佢一个人的住我哋两个嘅时候，可能佢又会觉得都系唔好啦。咁去长洲好似好啲，再唔系嘅就去大屿山啦。咁但系因为大屿山远啲嘛，咁所以就先去咗个长洲先探下路先咁样咯。 咁究竟当年你去到有去到张浩仔洞噶嘛？ 有噶， 有啲咩回忆咧？ 个回忆就系你满怀希望咁。首先第一咧就是你去到个洞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嗰啲应该长洲嘅街坊咧，啲小朋友嚟，或者系十零岁嗰啲年青人啦，佢哋手上面手执好多支电筒， 哦、 一蚊租一次， 系 我好记得噶。咁然后咧， 真系识搵食啊！真 系啦。咁跟住咧，我哋就话咁，其实系咪可以唔使用电筒都得啊？哦，你咪自己试下唔使用电筒咯。原来唔用电筒真系唔得嘅， 即系入到去嘅。 入到去嘅，但系就哇黑到不得了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咁你就哦好啦，咁立住啲电筒啦。咁跟住个心里有少少惊惊地，因为你会发觉，即系你有无限幻想嘅僆仔，惊惊地啊，唔知里面会唔会突然间有 grip 嘅咧？咁黑咁、啊、 即系蝙蝠飞出嚟咁样， 系啦，各样嘢啦。咁然之后就好啦，嗱咁啊搵啲大人行先。咁我哋就跟住喺后面啦。咁一路沿途行嘅时候咧，除咗要睇路之外咧，亦都要睇下系咪真系有金银珠宝，真系有咁谂。嗰条罅嗰度会唔会有啲噶？咁然之后佢其实唔系好长噶咋，但系咧落去嘅时候咧，我记得系陡峭嘅，即系唔容易落去嘅，尤其是一个僆仔啦吓。咁跟住咧上翻嚟嘅时候，你都要爬噶，咁跟住又有啲唔知点样嘅亲戚喺后面托住你个 pat 咁样拱你上去啦。咁然之后。一上到去嘅时候，第一时间见到嘅系咩咧？就见到有只 张宝仔喺度， 唔系见到有只手掹你上去嘅， 一蚊一次啊！ 冇错啦，唔系，就系一蚊一次嗰个人收翻支电筒，系、 哦、 啦，唔系嗰人嚟嘅，佢哋应该系一个集团嚟嘅， 即 系 经验。 系啦，咁喺呢边洞口咧，佢就会有啲兄弟喺度喺个。对面个洞口咧，又有啲兄弟喺度。咁，因为佢嗰支电筒系独一无二嘅，所以咧你就一定，即系佢一定会知道系要收翻你嗰支电筒咯。同埋佢哋唔知点样通风报信咧，即系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冇啊，冇电筒啊，咁都得噶嘛。但系佢哋又唔会有错漏嘅，好奇怪嘅。 哦， 系咯，就系 咁。 咁 呢个体验系 我好似系去咗一次嘅咋，但系咧反而咧啊，边一个系咪石澳？石澳唔系离岛嚟， 石澳唔系离岛。 系，但系石澳系咪石澳咧？咪有嗰啲咧？有个地方，嗱我唔记得咗喺边度啦。中间咧就有一条水，有啲水喺度嘅，你唔可以揾只脚嚟行过嘅。咁咧就有条绳咧，就系将两边岸咧好短嘅就嗰度。我谂嗰度系廿尺到啦，我估廿尺嘅距离系有啲水，好似有条河咁样。河嘅两岸咧就唔知系有个位咧就绑住咗一条大麻绳，跟住咧有个婆婆咧。就揸住一隻咧，好似木筏咁上下浮喺條河上面嘅嘢， 一蚊一次， 好似五毫子嘅，就係咧就將啲人咧由呢邊嘅河岸咧就運到嗰邊嘅河岸嘅，咁嗰嚿嘢其實係一嚿好大嘅 木筏 咁樣嘅嘢，冇動力嘅，阿婆亦都唔係撐艇嘅，就係、是、靠掹住嗰條繩咁樣向前掹。 有啲咁嘅嘢嘅咩？ 嗰、那個係咪石澳咧？ 唔係咩？ 定係大澳咧？大澳喺邊度嘅？ 大澳， 我發覺係大澳 喎。大澳係 咩道啊？ 横水道 喎、 啊，可能系呢啲咁样。 水道啊， 总之我好记得个阿婆。 我哋好似突然之间好似， 哦，系咪未有桥嘅时候啊？ 可能有桥、啊， 大澳有条桥噶嘛。 嗱、哦，我真系唔知道。总之我细个经验咧就系嗰样。 我哋好似大家唔系生活喺香港咁样样喎。 嗰个地方系玩好多次噶，好似唔知五毫子定一毫子唔记得咗啦。咁总之咧就系个阿婆咧就不停喺度拉嗰个木筏，咁然之后咧就车你一车人过去，好多人噶、哦，但系佢一个人拉咧，佢都可以拉得喐噶、哦。咁啊过到去嘅时候咧，收钱，咁然之后咧啲人上咗岸，跟住你要喺嗰个岸嗰度行翻过嚟呢边咧，咁你又要再搭多次咁咯。我好记得嘅印象就 系 呢啲。 哦，嗰度如果阿发哥冇讲错嘅，应该系大澳啦。 大澳啊，系总之一个澳啦吓。 系啦，咁啊呢个就系梁颖勤咧，即系初登啊 离岛经验。 系啦，阿一哥仲有冇其他经验啊？ 我谂系即系长洲系最多啦。如果计离岛，如果唔系嘅话就系梅窝咯。但梅窝唔算离岛嘛。 梅窝 梗系 算离岛啊！ 而家大屿山点会唔系离岛啊？ 佢有條橋搭落去啫，都係離島嚟噶嘛。 首先以前冇橋嘅， 冇錯啦。 即係港外線碼頭咧， 你未見過大嶼山冇橋嘅咩？ 有青馬大橋噶嘛？ 系 唔系啊？你青马大桥咩先？ 之前啊嘛， 之前我未离开过港岛嘅。 嗱， 即系因为以前唔系而家 都 有嘅。咁而家港外线码头都有坐去梅窝噶，坐去大澳定系唔知 有边 有咁以前系必须要坐船去噶嘛。所以我第一个去嘅离岛咧就应该诶，你觉得啱啊？就去梅窝，就系大屿山。咁应该就系又系嗰啲连群结党阿爸嗰啲即系屋企活动啦。总之就阿爸同埋一个叔叔咁啊，带住成班靓仔就我哋去梅窝咁好大单嘢噶。因为点解咧？嗱，当时嘅梅窝咧已经有一间酒店叫 银 矿湾酒店， 系啦，系啦，好想住噶嘛你。 冇错啦，咁啊，由于又系唔知点解有个亲戚定系叔父又话又有啲关系嘅，咁啊就留咗两间房俾我哋。咁、哦、我哋就浩浩荡荡咁去，其实系唔知咩事。我仲记得 点样嘅，点样嘅间酒店。 哦，咁佢都系一间 靓唔靓嘅咧？ 唔谈，因为好旧嘅。嗱，我好多年冇去，即系谈不上靓啊，肯定。但系你小朋友咧，能够有机会去住酒店，因为你香港唔会住酒店噶嘛，即系我唔会无端端去半岛住噶嘛。咁亦都冇未试过出埠啦。咁应该第一次人生住酒店就去咗 staycation， 系啦，嗰阵时 staycation。 诶、哎，长洲都有间酒店噶嘛， 华威啊嘛， 系啊，好想去噶。 系啦，咁啊，人生竟然系第一次住，我谂嗰阵时应该六七岁咁样样啦，就哦喺香港住酒店，即系人未试过，咁啊，咁又唔会去嗰阵时又唔会去租度假屋宿营啊，咩东堤嗰啲冇未有呢啲噶嘛，咁就系嗰次咧，就系、是、我仲记得当日咧系。出咗少少事故嘅，我唔记得咗我喺节目讲过。咁总之咧，我哋就系喺港外线码头坐船啦，咁就去浩浩荡荡去梅窝啦。咁唔知点解咧，就嗱，即系总有啲机会系，譬如话你我坐船，咁你咪坐喺即系企喺下层嘅，咁我咪企喺度睇下啲水咁样。 冲咗你落海啊？ 唔系，系打咗个大浪上嚟，冚咗上、哦、上喺下层啊！我系成身由头到脚湿晒，即系。突然之间唔知道因为有船经过定系佢行得快，总之突然之间喺下层成个浪冚入嚟，冚入去船个船舱入边。 哦，即系你唔系企喺出面都出咗事。 做咗我企喺度就冚咗个浪，成、哦、身湿晒。 你有冇喊啊？咁 阿妈好惊嘅，当时因为我身体唔好嘛，咁你无啦啦冚个浪，失惊无神，成身由头湿到落脚，鞋都湿晒，或者所有湿晒咧，其实好惊我出事会病嘅啫。咁、因为嗰晚就要去银矿湾酒店。 食饭 食即系住啊嘛，咁你好多又未试过出，即系嗰阵时好似觉得系出浮咁样样噶嘛，咁你未后来嗱，我唔记得咗，就太耐之前嘅事啦。咁究竟点样处理咧，就唔记得，但系肯定咧，我哋就有继续喺呢个银矿湾嘅旅程嘅。我仲记得咧系食咗餐饭，我好记得咧就系、是、唔知点解咧啊，即系我印象当中，而家我妈都偶然讲起嘅，就系、是、我食咗十碗饭，嗰啲碗咧就系嗰啲。茶楼味有啲细碗仔嘅、 啊，大排档嗰啲细碗仔， 细碗仔，唔知 神台杯 系类似，唔知因为乜嘢事， 就系俾个浪 有个餸，有个餸咧，有个汁就好好味，咁、哦、我就一路攞嗰个汁嚟捞饭，就捞咗十碗饭。咁呢个咧就到到而家咧，我屋企人都间唔中讲，系啊，阿刘伟恒当年喺梅窝嗰个酒店嗰度食咗十碗饭啊嘛，就成为。当时嘅即系大家茶余饭后嘅佳话嚟嘅，咁其他就唔记得。我仲记得我哋喺度行嘅，夜晚咧去探险，因为咧同行嘅就有啲比我年长嘅啲哥哥啦，咁又系第一立支电筒咁一路行。我仲记得嗰阵时咧唱林志美嘅《你的眼神》，咁大家就喺度淡淡然掠过神秘有美啦，就一路咁样喺度唱，就玩咗一个晚上咁样样。大致上就系呢个经历。咁但系觉得哇，佢嚟到好。特別啊，即係覺得哇，好似離開咗香港，去咗另一個世界咁。 其實以前嘅離島咧，都真係香港人嘅一個消閒、 啊、 消閒嘅嗰啲好去處嚟嘅放假嗰陣。 係咁，所以嗰陣時對於即係所有嘅離島咧，仲有一點點嘅衝擊。其實我而家都有，仲有少少嘅。即係你問我咧，哦，間唔中去下南丫島啊，去下坪洲啦，其實幾開心噶。 同埋，我覺得行離島嘅山係個感覺有少少唔一樣咯。 在寻觅他的我，看浪轻翻岸，风在呼叫，滔滔白浪挤面，你可感到孤 再流泪，难压到你不知我心，无从晓得我是在怀念他的爱。岛上的故事，海浪的爱，当天别后远隔重洋，只感到 的故事啊！ 如果呢首歌是法歌唱嘅，我觉得嘅个 feel 一样系相当之唔错。南丫岛系属于法歌，法歌系属于我哋。 头先我哋喺咪后咧，讨论一个问题，我哋咧，我好想即系纯粹系一个咧，就系探究同埋求知嘅啫。即系譬如，假如啊，小弟有一只艇，嗰只艇系一只撑嗰啲艇 嘅， 啊又得啦，洗又得啦，炒餸又得啦。咁我可唔可以随时？自己撑入去嗱，即系唔好讲安全问题先啦。我可唔可以自己，譬如喺太古嗰度推一艇出去维多利亚港，然后自己撑去长洲得唔得噶？ 应该可以。 我谂你一系问下和哥，因为和哥话晒都系呢个平洲嘅居民。 嗱，平洲 佢 居民佢明啊。 因为佢有牌噶嘛，佢有船牌噶嘛。 和哥有船牌嘅咩？ 佢有讲过噶，但系我唔知道佢嗰个船系咪你嗰啲艇啦。 或者我突然间。即系一路撑嘅艇，嗱，唔好理得唔得先，或者危 唔 危险？ 唔理个技术成分得唔得？ 系啦，即系举个例，譬如我而家行路，我系有或者我踩单车， 系 咁我可以即系随我自己喜欢嘅，我踩 喺个马路上面， 系啦，我可以踩去 遵守交通规则， 咁我可以尖沙咀，我可以踩去屯门噶嘛， 系 咁好啦，船咁得唔？ 嗱，我嗰日有見到，即系我入呢個蒲台島嘅時候，見到隔離咧， 真係有人撐艇仔。 未到艇仔嘅，有龍舟喺度訓練嘅，佢真係喺個大海嗰度。嗱，如果龍舟 係啦，冇錯。 如果我一路撐，由赤柱撐去蒲台島得唔得咧？ 由香港島個碼頭開始撐出去，真係出到去太白嗰度 牌咧。 即系去到黄竹坑嗰边嘅， 即系使唔使申报嘅咧？ 咁我唔知啦。 其实佢系咪有一个特别嘅任务要做啊？可能佢已经有身份 咧。我好想知，即系呢个即系吓咁多年都冇事。虽然我都系应该差唔到嘅，不过我纯粹想问一下，如果有只艇，可唔可以自己撑入长洲咁得唔得啫？ 啊，海上面嘅嘢我哋真系 有人如果有人话俾我哋知啊，系啦，好啊，听日见啦，拜。